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集才医。无论定京城中兴起什么样的风波，亦或是暗流汹涌，外表看着总是歌舞升平的。一年一度的菊花宴也快来临了，因着广文堂的教宴恰好与菊花宴隔着不久，今年便也干脆放在一起。与往年不同，这样一来，教宴变成了大庭广众之下勋贵之家的大宴罢了。一大早，沈老夫人便差身边的大丫头喜儿来到西院，说是请了裁缝才送来菊花宴上的衣裳，也请沈庙去挑一挑。沈庙点头称是。以往教宴，沈庙都是随意穿着便去的，因他只是个露尾巴的，穿着显眼反而会招人嗤笑。而今教宴和菊花宴一起，不做衣服却也说不过去。菊花宴上各家臣子夫人都在，大多便是来相看儿媳妇的，是以但凡有女儿家的都会盛装出席，只盼着打扮得越来越美丽才好。沈老夫人虽然看不惯大房，面子上却还是要做的，何况沈老夫人此人凡事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，若是能用沈庙换一门有助力的亲事，把它卖了也未尝不可。白露显得有些高兴，一边陪着沈庙往荣锦堂那边走，一边说道， 没想到这样快就到了菊花宴呢，姑娘不是最喜欢菊花宴吗？届时又可以赏花了。 沈庙喜欢菊花宴，却并不是为了赏花，但凡这样的宴会，他总是被若有若无的孤立的一个，其中固然有沈月沈清的推波助澜，他自己的性子也蠢笨沉闷，每每打扮的又不甚得体，只被人背地里嘲笑还不自知。他喜爱菊花宴不过是因为傅修仪，一年前的菊花宴傅修仪也在场，当日他便又被嘲笑孤立，菊花园子中姹紫嫣红，大家都找那朵最红最艳的，他自己走到角落却远远地瞧见一盆白菊。白菊这样的东西大约都是用来做丧事时候用的，便天生不讨喜，况且这菊花开的也委实凄惨了一点，花瓣有些凋零，也不知是被雨打的还是被风吹的，孤零零的一只盛放在角落，没有一个人注意。大约是起了同病相怜的心思，沈庙只觉得自己和那菊花也是如出一辙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没有人看到的小可怜。心中正是感叹唏嘘的时候，就瞧见一个华服男子走到那菊花面前，他伸手执起花枝，以手轻抚花瓣。身边的人问他， 小弟，这花凄凄惨惨有何好看呢？ 华服男子一笑， 哼，怜惜他娇弱无依，可怜。 便是这一句怜惜他娇弱无依，让沈庙对男子有了好感，待那男子转过身，更为他风神俊朗的外表所着迷。后来沈庙便从诸位女眷嘴中得知，那边是当今陛下的九皇子定王傅修仪。也许年少时恋慕一个人总是没有道理的，傅修仪的那句话分明是在说菊花，他却觉得自己感同身受。他想，这样一个温柔的人若是嫁给了他，他也定会如怜惜孤花一般的怜惜他吧。可惜他终究还是想差了，傅修仪怜惜娇花，怜惜天下，怜惜梅夫人，可惜从未怜惜过他。对于他所付出的一切，在他看来都是基于妻子应尽的责任，那些相敬如宾的日子也无非是傅修仪强忍厌恶陪他演的一场戏罢了。他也并不怜惜那菊花，不过是随口一提便被他当了真。 啊，姑娘， 不知不觉想得出神，沈妙竟然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到了荣锦堂的门口。白露连忙出声提醒，沈妙这才跟着喜儿抬脚走了进去。沈元柏今日未曾在，沈老夫人一身青白色锦绣长扣衣，她本是这样的古稀之年，偏还穿这样鲜嫩的青色，直衬的那张脸如同女鬼一般，偏偏她自己还浑然未觉。沈月和沈清都站在各自母亲身边，二房本还有两个庶女，无奈任婉云自己太过强势霸道，这样的宴会自来都是不许庶女出门去抢风头的。至于三房，沈万除了陈若秋这个正妻只有一门通房，更勿用提什么庶子庶女了。于是这么一来，便只有各房的嫡女得到了参加花宴的帖子。沈妙冲沈老夫人请过安，任婉云看着沈妙笑着说道， 小五来了，快来挑选布料吧，等会儿啊便让丽娘给你们量身。 沈清笑嘻嘻的道， 我与二妹妹已经选过，就等着你来挑了。 分明是喜儿来的晚，却显得像是她的不是了，晾着一众人在荣锦堂待着。沈妙懒得与她计较，只自个儿走到了那摊着布料的软榻前。丽娘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妇人，沈府上上下下每年的新衣都是从她家的铺子里采买的。她年轻的时候跟宫中的女官学过一些刺绣手艺，做衣裳也做得十分好看。面前摊着五六匹布，一匹海棠色和一匹烟粉色的已经被选到一边挑了出来，便是被人挑走了的，毋用提定是沈清和沈月二人的。前世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当日菊花宴，沈清穿着海棠色的撒花烟云裙，显得热情大方，更衬得人比花娇。而沈月一身艳粉绣白梨花缎面百合薄袄裙，更是娇柔纯美。而她穿着一件嫩黄色的衣裳，戴着沈老夫人给的金灿灿的项圈和首饰，显得像是一个笑话，自己还不自知。而那嫩黄色的布料正是在几位婶婶和姐姐的怂恿下挑的。沈月笑着出声道， 五妹妹肤白，不若挑那嫩黄色的衣裳如何，况且还能显得活泼可爱，实在是很衬。 沈清也连连点头， 不错，横竖看剩下的料子似乎就嫩黄色更衬五妹妹一些。 陈若秋嘴角含笑并不言语，任婉云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讥讽。沈妙并不会挑衣服，沈夫人常年不在府上，母亲不在，小孩子难免少了许多优势。这沈府其他的人又都是各怀鬼胎，哪里就会真心的将小姑娘搭配。于是长此以往，沈妙只会跟在沈清和沈月身边，他们俩说什么沈妙就挑什么。譬如说那嫩黄色的料子，趁她的肤色是不假，却显得太过稚气，有些廉价，加之那些金灿灿的首饰，活脱脱一个地主家的女儿。古语几个想劝她丢掉那些首饰，偏她还执拗不决，上赶着去丢脸，真是可笑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